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祁同伟说，当时他打电话让丁义珍出境，也是为了高老师和高小琴好，他不得不铤而走险。高玉良听出了学生话里的意思，这么做似乎也是为他好。他重重地哼了一声之后说，说你是小人你还不承认，现在的事实证明你就是小人，别有用心的小人。向丁义珍通风报信时你不向我汇报，现在来向我汇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套我，非把我拉上你的贼船不可。祁同伟苦笑着，老师您误会了。高玉良其实没误会，他知道祁同伟的良苦用心，多年的利益关系把这对师生纠缠在一起，现在灾难临头，谁也没办法独善其身。但是高玉良不认这壶酒钱，指着学生的鼻子继续数落，行，好啊，祁同伟，你有本事，我认你狠。我这是演绎了一个当代版的农夫和蛇的故事啊。这时候，国际会议中心刘主任从偏门远远地跑了过来。高玉良没再说下去，祁同伟也识趣地停止了争辩。刘主任请二位领导到贵宾室用茶，高玉良挥挥手说，不必了，我和祁厅长看一看会场，谈点工作。刘主任走了之后，祁同伟这才争辩说，高老师，您这么说就伤人了，您不是预言里的那个善良的农夫，我也不是毒蛇，给丁义珍报警这事儿，您让我怎么汇报？9月12号是您在主持会议，李大康、季昌明、陈海都盯着您，我总不能在他们目光注视下跑去和您咬耳朵吧。高玉良则问着，那散会以后呢？你给我透过一点气吗？我一次次地问你，你一次次地给我糊弄。祁同伟说，我不向您透气，不也正是为了保护您吗？高玉良没说话，把头一扭，转向了一旁。祁同伟叹息了一声之后说，如果侯亮平不过来，如果不是他这样步步紧逼，老师，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我永远不会告诉你，出了麻烦我自己扛。高玉良又扭过头来冷冷地说，你扛得了吗？你胆子也太大了。祁同伟面色严峻地说道，没办法，丁义珍知道的秘密太多了，一旦落马，大家都要倒霉。仅高小琴这些年给丁义珍这批官员的分红，就足以摧毁整个政法系了。高玉良仿佛被触到了痛处，嘴角跳动了一下。高小琴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蹙着眉头问，他是不是打着我的旗号乱来了？祁同伟，你今天和我说清楚。 祁同伟语带讥讽地说，您的旗号还用打吗？您和他的合影一直挂在山水集团。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亲切会见我省著名企业家高小琴。高玉良一挥手，让他马上把这幅照片取下来。祁同伟却说，老师，照片还是先挂着好，高小琴现在人在香港，一时不会有事儿。别让人家以为高小琴真有问题，您也要和他划清界限了。高玉良打断了祁同伟，别把什么事都往高小琴身上扯。高玉良的心里一阵阵发紧，祁同伟总是自以为是，明知侯亮平是高手，早就盯着他了，却仍然不收敛。侯亮平和赵东来联手正在彻查陈海车祸和刘庆柱死亡案，而且很有可能已经部分逼近了真相。尤其是陈海的车祸，现在看来恐怕和面前这位弟子不无关系，甚至就是祁同伟策划的。但他不能问，这张牌他没必要看，君子远庖厨。祁同伟太可恶了，却非要他看，不准他离庖厨太远。于是血腥味开始在空气当中弥漫。高老师，事到如今，有些事我不得不说了。其实我们面临的危险超出了您的想象。丁义珍是危险人物，还有个危险人物就是陈海。高小琴手下的财务总监刘庆柱向陈海举报了我们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好被迫采取了断然措施。高玉良无法回避了，冷冷地看着祁同伟，那个会计就屡有死，陈海就遭遇了车祸。提到陈海那位不幸的学生，高玉良激动了起来，他双手握拳在空中挥舞着。祁同伟，你说你怎么能对陈海下得了手呢？陈海是你和侯亮平的同学朋友啊。高玉良虽然戴着面具生活，但对三个得意门生还是深怀感情，他的话带着颤音，眼里闪着泪光，看得出他是真的痛心震怒了。祁同伟表情难堪，垂下头来，高老师，我真是没办法。高玉良没容祁同伟再说下去，挥手给了他一个耳光，畜生，这么做你不愧疚吗？心不痛吗？上大学期间，陈家在经济上给过你多少帮助？你用陈海的饭票，穿陈海的球衣，你的第一双回力鞋是陈海的姐姐陈阳给你买的，这可都是你亲口跟我说的。你还说她姐姐是你今生唯一真爱的女人，你就是这么回报人家的？祁同伟冷硬地说道，陈海对我的这份情谊，我只有来生去还他了。高玉良看着华丽而空荡的大厅穹顶，心里边空落落的，他用狐疑的眼光扫视着学生。祁同伟，现在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，让我也成了知情人，哎，是不是哪一天我也会被你紧急处置啊？祁同伟苦笑着，老师，您说这可能吗？您又不是陈海，我们一直在同一条船上，我这么做正是为了咱们这条船不翻呐。高玉良哼了一声，哼， 不翻船，你就没想过，你对陈海这么一紧急处置，侯亮平就不会追过来吗？你既然了解陈海，难道就不了解侯亮平吗？侯亮平是干什么的？你这是引火烧身，自寻死路啊！高玉良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，现实再丑陋，总是要面对的。他以老练的政治目光审视着面前的棋局。现在赵瑞龙和高小琴回不了国了，是不是？有风险吗？祁同伟摇了摇头。他俩没什么风险，现在的问题是刘新建。刘新建风险太大了，一旦顶不住，走坦白从宽的路，把什么都往外说，那可就……高玉良面色忧郁地问：“就没办法阻止刘新建坦白，避免崩盘吗？”这个关键就在侯亮平了，可侯亮平软硬不吃。高玉良知道祁同伟想说什么，定定地看着祁同伟，祁同伟却又不说了，估计是他那个非打不可的耳光起了作用。祁同伟迂回地说道：“高老师，您是下政治棋的高手，这盘棋下到如今，谁也回不了棋了，我们只有搞掉了侯亮平，这盘棋才能重新活过来。”高玉良知道自己弟子说的是实话，他再不情愿，也下不了这条贼船了。现在这条船的沉浮，取决于他的决心和意志。可这个决心，还真不好下。侯亮平也是他的学生啊，还那么优秀，何况此前已经弄残了一个陈海。他就讥讽祁同伟说：“你们背着我搞掉了一个反贪局长，这盘棋活过来了吗？还不是快吓死了吗？你不是口口声声什么都自己扛吗？”祁同伟苦着脸解释说：“老师，侯亮平情况不一样，陈海是知道了我们的秘密，我们只好让他闭嘴。侯亮平目前还没突破刘新建，我们还是安全的，所以搞掉侯亮平也是必须的。但我说的搞掉，不是杀死。”高玉良想了想，终于打定了主意：“你去找一下荆州市检的肖刚玉吧，他应该做点贡献了。你和肖检商量一下，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侯亮平问题，记住，绝对不许乱来，要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”和祁同伟分手，高玉良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，心太累了，喷向他人的毒汁，同时也在伤害着自己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禁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。严格的讲，刘新建并不属于山水集团这个圈子，和高玉良、祁同伟没有多少交集。他是当年赵立春从省军区调来的，赵立春做了省委书记，就兼任了省军区的第一政委，把刘新建调来做了警卫秘书。当时刘新建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参谋，但是这个小参谋文字功底好，共产党宣言倒背如流，就被赵立春看中了。后来从警卫秘书变成了政治秘书，最后就成了赵立春的大秘书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一处处长。赵立春的几任大秘书都从政，官当的也都不小，比如李达康。刘新建却去了企业， 应该是赵家的意思，甚至是赵公子的意思。这就是说，赵瑞龙也许早就盯上汉东省油气集团这块肥肉了。据说刘新建和赵瑞龙还是把兄弟，但在这几天的审讯当中，刘新建坚决否认，说这是外面瞎传。要速战速决拿下刘新建并不容易，侯亮平为此耗尽了心思，伤透了脑筋。这有些出乎意料了，原以为刘新建根本顶不住，现在看来是错过了一个机会，拘捕时要能一鼓作气就好了。当刘新建把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回来的时候，心理上最脆弱，最容易一举击破。既往的办案经验证明，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往往会在一瞬间失守，在那一瞬间攻破也就攻破了，攻不破以后就很难攻破了。可当时也是猝不及防，毕竟是28楼啊，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不能让这位重要犯罪嫌疑人跳下去。刘新建真跳下去了，既是重大安全事故，案子也就没法办了。刘新建一直在夸夸其谈，满嘴大话，他宣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，夸赞老书记赵立春是汉东省的改革功臣，时而背一段共产党宣言，时而来一段国家与革命，以显示自己曾为省委书记大秘的才华。一谈到具体经济问题，他就左推右挡，打给山水集团7亿，涉嫌利益输送。刘新建的回答是项目投资，批6亿给赵瑞龙的龙吟公司，刘新建说是股权投资款，投资上市公司 ST 电卡，油气集团账上却没一股电卡股份。刘新建解释得更轻松，这是后来发生了变化，赵瑞龙的龙吟公司增发以后有钱了，不让他们集团参加投资了。最初冒险给赵瑞龙投资时，油气集团甩手就是3亿，重组成功了，电卡股份从2块钱涨到32块钱，反倒不投了，白让赵瑞龙的龙吟公司赚了9亿多。审讯人员问刘新建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刘新建竟然厚颜无耻地说，不是我笨，资本市场上的事风云莫测，神仙也看不准。侯亮平和陆亦可站在指挥中心电子屏幕前看着，不禁摇头苦笑。刘新建振振有词，没错，有些投资是赔钱了，改革的失误嘛。当年赵立春老书记说过，可以失误，可以试错，但不能不改革。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，难免要摸不到石头，呛一嗓子，喝几口水。审讯人员说，所以你就大胆去失误，然后把账算到改革头上，如果把自己淹死了呢？刘新建慷慨激昂地说，淹死就淹死呗，改革嘛，一场伟大革命，总要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，这不，我不就被你们给弄到这儿来了吗？侯亮平分析，刘新建其实深知自己罪孽深重，否则那天就不会有拒捕、跳楼、自杀的动作。但被捕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心理防线加强了。是不是有人向刘新建透露了消息，给刘新建吃了什么定心丸？赵瑞龙、高小琴逃到境外的事，刘新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侯亮平现在最怕来自内部的案件，对手势力庞大，盘根错节， 无孔不入，不能不防啊。这天，侯亮平想着心事，拿喷壶给花浇水。可怜的花大都枯萎了，花盆里到处是枯枝败叶。陈海醒来，非得打他的猴屁股不可。没办法，他不是玩花养鱼的主，鱼缸里的金鱼早都死完了，也不知是饿死的还是撑死的。路易可认为是撑死的，他一想事情就喜欢去喂金鱼。正想着路易可呢，路易可敲门进来了。进门之后，神色黯然地向侯亮平通报了一个很意外的情况，他的发小蔡成功竟然把他给举报了。